舞动运动节拍，感受冬奥心跳，走进冬奥会。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，我是晶泽。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走进首都体育馆，来看一看首都体育馆的改扩建工程。首都体育馆改扩建工程于去年的12月25号正式完工。与首都体育馆一同实现完工的还有首都滑冰馆、冬奥赛事中心和运动员公寓。首都体育馆成立于1968年，运行至今已有50多年的历史，是北京功能最多、适用范围最广的体育馆之一。北京2008年奥运会时作为排球比赛场馆，此次这座老场馆再度转换了新身份，将承担北京2022年冬奥会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两项比赛任务，并将产生14枚金牌。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洪江介绍说，改扩建工程秉承传承保护、立足赛后、确保赛时绿色科技的改造策略，外观从传承保护出发没有大的变化，场馆整体颜色还是秉承传统色调，整个场馆庄严大气，远远望去赏心悦目。 这个首体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，过去它拥有这个无比光荣的历史，现在还要承担着就是未来的奥运这个比赛任务，所以在这个改扩建的这个过程中，我们遇到了好多的难题。第一个就是大家常说的这个修旧如旧，因为这个首体啊，它有3个标签，老北京心目中的第二人民大会堂，这个我们就是一代人都有过去儿时的记忆。第二个是对建筑人来说啊，它是近现代保护建筑，所以就是比较重要。另外一个对我们这个体育人来讲，未来又是这个双奥场馆，所以就是在这样一种大的这个背景下，如何能把这个首体建设成啊符合我们各方人士心目中的首体啊，是我们最关注的问题。按照这个修旧如旧的这个第一原则，我们对它的这个外立面，包括窗的这个风格线、灯泡式这个外轮廓是怎么设置的，然后研究了好多，最后决定采取啊一切修旧如旧。遇到的第二个难题，旧中还要就是初心啊，所以这里面就是新技术啊、新材料还有新工艺的这种做法。 首都体育馆采用了最新的声光电技术，竭力打造最美的冰。通过在场馆顶部采用铝合金框架结构，悬挂36个37平米的网格膜，从而在场馆的顶部形成了一个1332平方米的巨型投影屏幕。同时，在场地四角分别布设了激光投影仪，将绚丽的灯光与优美的画面投影至场馆顶部的屏幕。当运动员在冰面上尽情舞动时，仿佛置身梦境一般。以上就是今天的走进冬奥会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告别传统，与时俱进。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，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、演出方需求，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、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，更提供企业年会、发布会、论坛、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。中心设有化妆间、贵宾接待室、酒店客房、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。 北京广播大厦8501-5588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